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《独孤篇》第一集。独孤航看到杨如钦拎着酒菜入门的时候，并没有想到日后两个人会走到那一步。独孤航自幼是个孤儿，他出生后就已经父母双亡，是村子里一个瞎眼的老头收留了他。在他八岁的时候，那瞎眼老翁死了，老翁在村子里也没有其他亲戚，于是没有人愿意收留他。那村子的人都很穷，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口，谁也不愿意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孩子让自己的家人受罪。独孤航清理好自己的包裹后，独自上路，开始了他那漫长的流浪生涯。实际上，那包裹里包的不过是一个缺了口的大碗，而且很快就在路上打碎了。成年后的独孤航其实并不记得当年流浪经历过的事情，他似乎刻意把那段岁月给遗忘了，但他记得自己遇到陈泽明时的情景，包括前因后果，他都记得异常清楚。算起来，那应该是他流浪两年之后的事情。那个时候的独孤航过得浑浑噩噩，每天一睁眼要面对的情况都是一样的，找吃的或者继续找吃的，这是他唯一能做也是必须做的事情。所以两年这个时间说到底是不怎么准确的，在那种生活中他不可能有那么清晰的时间概念。独孤航只是记得在遇到陈泽明之前，自己似乎是独自过了两个冬天，从而得出了两年这个数字。独孤航最怕过的就是冬天，那时候的他在一个废弃的土地庙里栖身，到了冬天，土地庙满是窟窿的墙垛便挡不住那些似乎带着刀的寒气了。狂风肆无忌惮地往里头灌，似乎吹不垮那堵黄土墙就誓不罢休。这种情况下，独孤航很自然地燃起了火堆。每个冬天他都冷得受不了，便会去附近的山头拾些柴火，以便夜里取暖。这种做法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地方。然而在那个夜里，他睡得沉了些，待他浑身冒汗的惊醒时，发觉自己已经置身于一片火海，他吓得魂飞魄散，在那间庙全塌下来之前的一个瞬间冲了出去。这时候独孤航的头发已经烧焦了大半，原本补丁叠着补丁的衣服也烧得只剩下了一半，那是他唯一一件可以御寒的衣物。然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附近村民发现土地庙被毁后将他赶了出去，再不允许他走进这个村落。之前他的留宿并没有引起村民多少的警觉，哪怕有人见过这个小流浪汉也不以为意，但此刻他们不能容忍他的存在了。独孤航只能离开，若说之前还有人会好心给他些吃的，现在人们却因为这场火而厌烦了他，他们见到独孤航便会挥着手像赶狗一样发出呵斥的声音。独孤航清点了一下自己剩下的食物，幸好他先前灵机一动，将一部分食物藏在了一棵树的树洞中，才没有导致自己的全部财产丧生火海。那是十来个干到快要啃不动的馒头，加上自己之前找到了几个松鼠洞，挖出那些小家伙用来过冬的坚果，只那些松子拢到一起也能有斤把重了。独孤航把这些都背在了身上，决定要翻过山去。 听人说过山那边有一个镇子比这里富得多，我在这里已经讨不到吃的，不如去那边看看。 临走之前，独孤航偷了一件衣服，偷的时候那人家里的狗狂吠不已，愤怒地冲上来咬他，他用手中早就准备好的石头狠狠往那狗头上砸了一记。那狗及不上他的身手灵活，被这一击砸得晕头转向，他趁机落荒而逃。偷来的衣裳很大，分明是短衫，穿着都过了膝。独孤航很惊喜，因为这样更能保暖，他立刻上路了，带着一颗憧憬之心。村子旁边的山很高，而且山势连绵不绝，一般没有人带路是不敢过的。独孤航当然也怕，他不怎么怕迷路，只要天上还有太阳指引方向，沿着前人踏出来的路总能走到。 当然，前提是在那之前他没有断粮，但实际上他最怕的是会吃人的猛兽。夜里独孤航会爬到树上睡觉，他把自己的旧衣裳扯成布条，将自己捆在树枝上，唯恐掉下去就此裹了狼腹。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雪，这场远行本来是应该很顺利的。独孤航很幸运地没有遇到任何野兽，哪怕是狼，而且他吃得很少，每天只吃一餐。按照这种消耗量推算，他准备的那些干粮足以支撑半个月。半个月横跨这个山头已经足够了，可天上突然下起了雪，极稀的雪淹没了所有的路，独孤航惊慌的心情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不能理解。偌大的森林中，白皑皑的雪地上只有他一个人的脚印，空中那些雪花还在不断的飘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，他们淹没着一切的痕迹，似乎在耐心地与独孤航做一个极有趣的游戏，而游戏的代价是独孤航的命。断粮之后，独孤航像无头苍蝇一样奔走，然而无论到了哪里，目力所及都是一些一模一样的矮树丛，头顶上永远是那些直指天际的参天大树。他迷路了，他在迷宫般的深山中找不到出口，只能孤零零地走往绝路，最终他精疲力尽地倒了下去。他想着自己终于可以去见到瞎眼爷爷了。其实那也没什么可遗憾的，以前隔壁陈婶子家的小花三岁时就在塘里淹死了，生死有命，如果你命里注定活不到老，那任谁也没有办法。但是他还是有些不甘心，他还来不及长大呀，他讨了这么多年饭还来不及做任何事情，那些戏文里的大千世界他没有见识过一星半点，怎么就结束了呢？穷困使得他对生命很是漠然，但人真的能做到对自己也同样淡漠吗？然而最终他还是再度睁开了眼睛，他的生命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，他还有更长的路要走。救他的人就是陈泽明。陈家被发配之后，陈赌夫妻在此地的困苦生活中相继过世。陈泽明痛苦之余，决定在父母坟旁结庐守孝。他在山上生活，每个月却还是要下山购买粮油的。这次便是在归途中捡到了已经快要冻僵的独孤航。事后独孤航才知道自己最终倒下的位置离下山的路其实并不远，但在充满绝望的时候，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条被雪掩藏起来的小道。独孤航康复后没有再继续自己的行程，他跟随陈泽明在山里的茅屋住了下来。茅屋是陈泽明自己搭的，简陋而粗糙，屋顶上的旧茅草甚至被风卷走了一个角，从屋子里能够看到天空。哪怕屋子外面就堆着大堆的茅草，陈泽明也懒得动手修缮。独孤航看出来，这位样貌英俊的恩人并不擅长照顾人，哪怕是照顾他自己。这让独孤航感觉到了机会，他自行爬上屋顶，将扛上来的稻草一卷卷铺好压实。陈泽明看到他的举动后，并没有说话，也不呵斥他，他就在梯子旁边站着，仰头看着独孤航的举动。独孤航爬上爬下的时候，突然意识到陈泽明站在那里是为了防止自己掉落下来，他便这样留了下来。很快独孤航知道了陈泽明曾经在朝为官的事情，他恍然大悟，理解了陈泽明身上那种与众不同的镇静和处变不惊来自何处。为官为民气派当然不同，他尊敬地称呼陈泽明为大人。陈泽明制止了几次，却拗不过独孤航的坚持。独孤航有自己的想法， 不叫大人，难道叫大哥？ 他看得出自己与陈泽明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这样两个人是没有平等相处的可能的。虽然陈泽明从不摆架子，但那种出身官宦的派头让独孤航看着还是有些敬畏。这样的称呼正表达了那种难以说清楚的情绪，也同样表达了他对陈泽明的敬意。就这样，他与陈泽明在这座大山中待了两年， 每天夜里，陈增明会教授他武功，比如枪法、弓射之类。两个人虽然没有师徒之名，却有师授之实，这导致独孤航对陈增明更加恭敬起来。陈增明有些不苟言笑，看起来很沉默，那种沉默不知不觉地隔开了他和你的距离。独孤航觉得那就是陈泽明沉默的目的，这个人不愿意与旁人靠得太近。于是独孤航也沉默下来，他陪着陈泽明一起默默的生活，很多时候一整天两个人也对答不上几句。陈泽明在教授他武功的时候才会多说几句话，独孤航做得好的时候他也会笑一笑表示赞许。独孤航为了那个笑容暗地里下了不少苦功，那个笑容让他觉得自己也是被人关注的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